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集，牧瑶和柳福一是一个月之前落脚太仓的。太仓郡虽小，但是富得流油。富庶的太仓郡人口众多，外来人争破头的希望能在此安家落户。可是上个月起，几对新婚的小夫妻在入洞房前双双失踪，传闻有人看见妖怪出没，流言四起，恐慌瞬间席卷了这座小城，一时间太仓郡没人再敢办喜事了。但嫁娶之事乃是寻常，长久废止也不是个办法。本来不信鬼神的太仓郡郡守林禄山，挺着个大肚子发了三天愁，憋到最后也扛不住，广发告示，开始招揽能人异士。原书的男主角柳福一和女主角牧瑶游历到此，当仁不让地留下来为民除害。捉妖的日子里，他们就住在郡守府，也就是原主凌鱼的家。主角团来的第三日，妖怪就主动送上门来，他缠上了郡守的掌上明珠凌鱼。年方16的凌鱼未许良人，白天正常，夜里却总梳妆打扮，穿上喜服要嫁人，在空无一人的大堂里与空气拜天地，像是中了什么邪。柳福一守在身边，在凌鱼一个人入洞房的瞬间，祭出九玄收妖塔，一下子就迫使附在凌鱼身上的狐妖显了形。这狐妖本想吸食人的精气，却被迫显出原身，面目狰狞，直爪锋利，一声巨啸就朝着手无寸铁的牧瑶扑去。训练有素的捉妖人牧瑶冷静地与其酣战，柳福一在这当口捞起了地上的受害人凌鱼，像个脚踩祥云的大英雄从天而降，将其从幻梦中救了出来。凌鱼躺在他的怀里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心跳加速的滋味。吱呀一声，门开了条缝，丫鬟唬得半退两步，妙妙看着他摇摇欲坠的模样，有些不忍心。 你下去吧，我自己进去。 丫鬟倒退一步，虚脱般一屁股坐在了水洼里。书里的细节有些记不得了，林妙妙在心里为自己打了气，素手推开了门。柳福一长身玉立，正背对着他站着，这位显然就要放松得多了，喜服下面还能看得见他常穿的白衣的边角，原来是随便在外面套了一件喜袍。人家只当这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戏，可怜原身为之激动的夜不能寐。柳福一闻声转过身来，果然是眉目如画的一张脸。原书中写道，柳福一身体羸弱，因此身材瘦削，面色总是苍白，但也因此带上了一丝出尘的仙气。他温润和蔼，但眉宇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。林妙妙读到这烂大街的设定时，心想，这样的男人只可接近又禁欲，又亲和又有神秘感，的确是最招女孩子们丢魂的类型。他看了柳福一两眼，也就丧失了兴趣。作者规定了，这个柳福一属于牧瑶，不管他待别人再温和，都不会有任何故事发生。柳福一开口了：“ 妙妙。” 妙妙被吓得一个哆嗦：“ 你叫什么？” 柳福一微皱眉头，有些迟疑。 我记得你小字叫妙妙。 哦， 林妙妙拉长了调子，一点也不高兴凌鱼还与自己共用一个名字。 啊，是妙妙，是妙妙没错。你突然这样叫，我没有反应过来。 柳福一微微笑了。今日你我大喜之日，该叫得亲近些。这男主角说起情话来，令人骨头酥软。妙妙看着柳福一的眼睛，在其中读出了清明的期许。很好啊，男主角身先士卒，提醒他做戏要做全套。 福一， 他乖觉地叫了一声，看见柳福一眸中闪过欣慰之色，朝他走来。他心中突然闪过了一丝疑云。 等等， 等等！柳福一面带疑惑地顿住。妙妙在身上摸了半晌，最后在腰间找到了一只核桃大小的红色绣球挂件，揉成一团，朝对方丢过去。绣球砸到了柳福一的胸口上，又弹开去，落在了他脚边。柳福一叫他这一砸，弄得发愣：“ 你再给我扔回来，快！” 他催促着，额头上冒了一层细细的汗。柳福一弯腰拾起了那枚小小的绣球，绣球下的红色流苏拖在他苍白的手上，他端详着他，神色凝重起来。 你快呀！ 林妙妙竖着耳朵注意着屋里的动静，她轻轻一抛，那绣球朝着妙妙飞来，在中间不知道碰上了什么东西，竟然生生折返回去，又弹回了柳福一脚边。柳福一神色瞬间变了，这中间有一个看不见的结界，过得去出不来。假如他们两人谁往对面一走，谁知道会不会与这绣球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这个看不见的结界中。妙妙斟酌着语句提醒： 福一，我们可能不在一个地方。 原书里这个设定实在是太复杂了，作为求真务实的数学系学生，林妙妙读到这里时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画了个示意图仔细思考了一下。思考的结果是，福州的物理一定没学好。他神乎其神地叙述了这个令人啧舌的现象，竟用怪力乱神囫囵吞枣地加以解释，一点儿也没能尊重自然科学。林妙妙为他找了个最合理的解释，他和柳福一彼此看得见，是两个空间拼凑在一起的结果。事实上，他们可能在房间的两端，可能正背朝着背，是一股力量将他们所在的空间扭转了。中间那一道看不见的屏障，就是被扭转的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这个边界。一旦有人穿过来，之前的边界所在的位置会迅速变成一堵墙一样的实体，将两个人都困在里面。这怪物费这么大的劲儿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作者福州也没有解释。左右这本书啊，是个消遣的言情读物，没人在意里面的逻辑。林妙妙忽然听见房间里传来稀稀簌簌的声响，像是夏天北方的暖气管里发出的阵阵水流声。柳福一耳聪目明，听了妙妙的只言片语，竟然也全部反应过来。他侧目凝神，严阵以待，只听他低声道：“ 他来了。” 妙妙和柳福一之间的空气抖了一抖，慢慢震颤起来，像雨水滑落下玻璃窗，里面浮现了人影，赫然是他和柳福一紧挨着站在一起的画面，只是背景全部虚化了，像雾一般。对面的柳福一开口，声音嗡嗡的，好像隔着什么东西传来，沉稳里带着些许的惊疑。 妙妙，我看不到你了。 看不到？眼前他和柳福一正肩并肩站着，林妙妙抬头， 画面中的女子也微微抬起头，妙妙笑了一笑，画面中的她自己也跟着笑了一笑。旁边的柳福一却眸中无神，满脸警惕，像是一根绷紧了的弦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